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。嫦娥四号中继星正式命名为鹊桥，将于五月发射。这是世界首颗地球和月球之间的专用中继通信卫星。中国国家版权局表示，自2015年开展网络音乐版权秩序专项整治以来，网络音乐的侵权盗版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网络音乐版权秩序也有了明显好转。最高法司法部帮规范律师参与庭审，不得上网炒作案件。教育部印发通知，要求制定预防学生沉迷网络工作制度，规范学生使用手机。五一假期高速路小客车通行的免费时间为4月29号0时到5月1号24时，预计高速公路网拥堵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、成渝地区以及云南省。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。美国国家航天局近日表示，北极冰层上出现奇怪孔洞，洞的形成原因尚未查清，可能涉及到尚未发现的自然现象。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。2017中国好书推选结果近日正式揭晓，诗的《八课堂》、遥远的《向日葵地》等29本书获得奖项。我国历时13年整理大量流失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，这些文献将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我是李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怎么拼尽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。 你有权利说你要离开， 心不在， 大难过无声的留下来， 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里的这一首对唱情歌《珊瑚海》。当时呢，因为有一些歌曲如果能表达少女情怀，这样的歌曲会很畅销，所以呢就有了这一首歌。而且没有想到多年之后真的成为了 KTV 里必点的金曲，这么多年还是如此，这样的地位没有被动摇。上午好，欢迎来到今天969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还是实习生的你，今天上班发生了什么趣事呢？已经步入职场的你，回首实习生涯，最记忆深刻的事情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实习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。你可以关注今天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，同时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969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金莎的这首歌《我的超人》。 安心不受小脚的爱情，心儿快乐，你为我的臭脸胡思乱想，你的爱呵护我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你说 Superwoman Superman 没你的爸爸，拥有爱情超能力能瞬间爆发，看四季报表还有出奇娃娃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悉尼，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，白天漫步花园海滩，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。当灵动音乐奏响夜的旋律，魔力灯光秀使钢筋城市变得五彩斑斓。南半球最炫酷的灯光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。

他是把理想当成生命的全部，现在拼命的忙却不得不为了钱，还是一样一样难过了就哭一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这条路比想的长。犯罪也很容易，醒来后谁管谁，恋爱一场一场，结果还是很受伤，很想把你我调换，尝试着平凡，就算没那么辉煌，也不用再伪装，还是一样一样慢慢学会了坚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无论你有多迷茫。慢慢学会了坚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无论你有多迷茫，还是一样一样难过了就哭一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这条路比想的长。 Everybody 一起和我一路走下去，什么得到失去别再自己骗自己，还是一样一样慢慢学会了坚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无论你有多迷茫，还是一样一样难过了就哭一场，还要继续、哦、这条路比想的长，还是一样一样还要继续梦，这条路比想的长。Everybody 和我一起走下去，什么得到失去，别再自己骗自己。 逃离舒适圈，并不是强迫自己去参与不喜欢的聚会，逼着自己去做不拿手的项目，与其焦急盲目的选择改变，不如安心的将自己的喜好变成特长，做出成绩。支撑一个人走完漫长一生的是喜爱、擅长与心甘情愿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。